大匪商圈本身呢就唔係我做㗎啦，因为呢其实我想开咗个头，跟住俾啲听众啊网友呢嚟讲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同埋佢哋做緊嘅嘢，同埋佢哋商机喺边一度做任何嘢。所以之前呢就有介绍 Bird 啦，跟住就有猫姐啦，跟住可能如此类推落去啦，咁咁呢就本身呢就有两个网友呢就录咗一集嘅，但呢佢哋呢就做得录得唔系好好嘅，因为始终都系生人，即系生面人啊，即系唔系做开，即系对住支咪，咁啊录得唔系咁好。咁头先听过，咁啊抽少少时间改一改啦。咁咁啊由我自己讲啦。咁我上个礼拜咧，星期六出嗰度咧就大匪看天下咧，因为咧唔够，即系太多时间啊，自己唔够料。咁啊讲一啲咧，我近期生意上发生嘅问题就系、是。即系有老细叫我夹粉做沙场啊，做石场啊，咁我都讲咗俾，即系喺嗰度节目度咧就讲咗一个做地盘赚钱啊嘅其中一种方法啊。咁啊今日到我啦，咁咁咧我又计一计条数啦，即系计一计条数啦。所有咧做生意嘅人咧，即系我自己睇法啦，即系当呢、這个。随想曲啦，即系随想啦，即系噏乜嘢听咩啦咁。因为本身仲有啲信息要讲嘅，就系、是、咧先讲我自己嘅台啦，之后再台。咁咧有多人咧就话有啲节目啊，各样嘢啊，成咁其实就唔系好对我就唔系好重要嘅，系嘛？即系如果你觉得唔啱听唔听，系咪啊？咁咧我就唔使咧又话哎呀睇低个台格啊咁。又话咧可以令到我哋公司令到个台咧吓做啲咧冇质素嘅节目，即系每一个人嘅质素系唔同噶。即系我中意睇女睇样，你中意睇女咧就睇啰柚咁，系咪？因为全部都大家都唔同啦，系咪啊？所以有阵时唔需要话哎呀，我好介意啊，哎呀呢啲啊咪呃人乜乜，即系我唔系讲紧我卖嘢嗰啲吓，即系话嗰个。那个节目主持，咁我咁样讲啦，我都唔相信潘少聪讲呢个恐怖在线，佢讲嗰啲全部都系真嘅，因为未见过鬼。咁佢系咪呃人呢？系咪啊？唔系啊嘛。譬如好似我哋有阵时候我哋用逻辑判断一件事，咁如果嗰件事唔啱嘅，咁你咪系我喂你咁样你咪呃人，你咪登咁，系咪咧？唔系啊嘛，吓，只不过我哋讲我哋做紧嘅嘢，我哋自己相信嗰套，咁希望带俾观众你啦，观众或者听众啦，去睇呢件事咯，咁样，咁啊，只不过话想办法做得严谨啲，就唔系话去做一啲节目，因为咧，其实做网台咧系冇钱嘅，能够成功咧喺香港咧搵到钱咧，唔使就系得即系老烧嘅啫。因为佢真系唔使众筹，唔使成，可以围到皮，因为嗰个系烧肉员，能够咧就再行前啲咧，就我相信系低俗频道，即系其实而家唔系叫低俗噶啦 ，Hong Kong Media 噶啦咁，佢啊真系千，即系你有阵时咧，我有啲政见啊，或者有啲嘢我唔同意佢哋，但系佢哋做台咧个千变万化咧，佢哋真系做到用低成本。做多样化嘅节目去营运一个网台。咁啊，因为网台只系即系都系商机啦。咁啊睇啦。萧若元系一个 YouTuber。成个迷米呢都冇办法赚到钱。但呢佢坚持每一集呢都俾返居马费啲所谓主持。咁佢又俾啦。第二就系、是、呢所有同佢做呢个推咪嗰啲咧，全部都系 full time 嘅，即系全部都系全职嘅。但系萧若元能够揾到钱，都唔系关个台事。佢 YouTuber 啫，一支无线咪，一个 iPhone， 佢拍嗰只佢哋摆上网。其实个台对佢系冇台对佢系冇关系，即系个台咧本身同佢咧系一啲关系连想都冇。哎，唔好意思啊，电话又响。所以咧有好多嘢咧。能够赚到钱是讲个人魅力，即是一人台。咁啊 买 radio 咪捐钱收月费咯，靠晒黄毓民咯，冇黄毓民咁咪咩都冇咯，系咪啊？譬如好似热血时报靠科金咯，跟住做假数咯，系咪啊？呢几日炒到沸沸扬扬，陈秀慧话黄杨达叫陈世慧食药都得啦，系咪？点解？因为做假数俾人踢爆咯，踢爆嗰、那个咪法国佬咯。佢话俾你听，你条数点计咯？去边度？去云端边度？云端睇到你条系假数咯，然后你揸条假数嚟呃人咯。跟住咧就阿 Darling 咧就话要告佢咯，话你有咩证据咧？跟住佢话我冇证据，咁你告我啦，系咪啊？跟住仇斯达就帮拖咯。咁啊，将一个神话原来咧就系由万几 view 咧，原来实际得两百几 view， 现场直播，咁啊炒到沸沸扬扬，比六四啊更加杀食啦咁。但系冇办法，做人最紧要正直，呢个系黄杨达讲嘅。卒之人你问黄杨达，跟住佢话其实咧电脑嘅嘢好似我咁唔系好清楚，要问翻相关人士。呢啲就系所谓热血公民嘅做人最紧要正直，即系咧牵涉少少啦。咁做网台，潘少忠当然赚钱啦，因为佢真系收月费啊嘛，即系当有线电视咁收，提供节目你咪俾钱咯，系咪啊？咁啊，好似嗰个刘世良咪筹期咯，系嘛就筹几十万可以赚下咯，啲一百咧有少少广告，跟住咧就搞 view 数，跟住再筹期咯，系嘛？所谓做网台嘅生意离不开都系呢啲。如果 YouTuber 就多啲啦，譬如好似植入式广告啦，啊或者咧就系、是、睇下你点衰啦，即系好似我大哥咁啦，你打真机，人哋望住你啦，睇你点扑街，咁啊越来越多人咯，咁啊 view 数够嘅就赚到钱啦。即系有啲人做 YouTuber， 当然唔系即系佢精心计算过啦，即系唔好似我哋随意做啦。咁啊靠 view 数靠广告赞助咁佢都围到咯，跟住好似啊唔想提佢嘅名啫，但系都焗住啦，因为佢都算系一个标志性人物。就是司徒甲大啦，系咪啊？咁咧，因为咧佢有啲 view 咯，有啲 view 咧，跟住咧佢就勾广告咯，跟住咧就将佢自己嗰啲片咧就当广告咁嚟拍咯，吓咁就搵钱咯。网台真真正正咧，我估咧投向大量资源去做嘅咧就系得低俗频道、香港 media， 我认真嘅 Barry Ma， 鳄鱼呢两个唔认同佢哋，或者睇钱睇得咁紧张都好啦。佢哋嘅手法嗱，讲明下，唔系老千嘅手法啦，系做节目嘅手法，用最低成本真系层出不穷，系值得佩服嘅。即系所以咧，有阵时咧，我做节目啲人闹啦，系闹嗰件事咯。咁嗰样嘢佢系得嘅，咁你要承认佢系得，你先可以做。哎，你唔好成日讲其他台啦。其实我唔系讲其他台，我讲做一个网台，因为我自己都做紧啦。咁其实网台真系旧名词，系咪啊？跟住 YouTuber 都已经系明日黄花啦，开始 YouTube 嘅广告都下降，跟住而家减紧我哋钱。每一个做网台嘅，而家就个个都计紧 YouTube 数，希望咧植入式广告咧搵到啲钱。咁我咧大胆啲啦，咁但系咧我估咧我都未必成功，咁但我只不过尽量做啦。卖嘢有千夫所指啊，譬如你谂住有啲嘢卖帮到人嘅咁，咁啊日日嚟嘈，咁咧最紧嘈我就真系唔紧要嘅，嘈埋啲主持，嘈埋啲主持，咁啊唔系一个半个咁，有个主持就我讲，哎你啲广告唔好摆我嗰段片度得唔得啊？咁都有嘅，咁但系。6月13号就网聚或者现场观众咁欢迎啦，二至五啦，你哋有兴趣上嚟睇啦，咁交流下啦，俾啲意见我啦，因为呢有阵时做嘢都做得好迷茫嘅，因为我本身真係唔识嘅，咁呢就想交流多啲啦，咁真係见到真人啦，好过网上吹水啦，咁真名真姓好啲嘅，咁我都系咁。网台嘅睇法呢，我当然有嘅，因为我决心做一样嘢呢，我会唔理成本后果，只要负担得嚟或者蚀几多都呢，我决定做呢我就做。咁呢我都已经呢就将成个网台呢其实 調整咗㗎喇。咁而家內部都傾過，咁但係問題呢就係始終牽涉好多人啦、啊。咁可能呢我會喺6月15號至到7月尾再調整一次。咁呢希望呢個網台可以呢如我所願咁樣呢可以真真正正呢揚帆起步，真係開到航，亦都想辦法令到呢做網台呢真真正正嚟做嗰啲有人工投資嘅有回報啊。咁、那個模式我唔講，就等公布啦，因為應該7月1號之前呢就成個呢網台呢就會改變少少嘅。咁另外有啲節目呢就改形式啦，譬如長短啦就改20分鐘一節啦，因為半個鐘有時好悶，唔係個個嘩聽你半個鐘好想死咁。20分鐘一節啦，其實改緊嘅，即係除咗星期二得到啦，因為星期二得到呢阿 Tony 啲話題比較爆啲啦，咁佢嘅信心夠啲啦，咁好似而家大飛案天啊，其他都係其實20分鐘剪輯嚟做啦，咁唔識唔講轉一個形式啦，咁呢就無極限地帶呢就佢我哋仲有兩集全貨㗎，因為所有人呢嚟講呢我都一定係有五集嘅。咁關於呢、這個大肥學英文啦，家底療傷啦，咁應該仲有一兩集播，咁我哋會重新呢就檢視過我哋做，因為呢我想做啲有啲人話有質素啊，其實我想做啲有話題，好似最近興講屋企事啊，咁未無事未做之前，我做咗依家男女啦，我比佢快啦，個觸覺性啦，講啲永遠講唔完嘅話題咧。咁啊，軍事節目咧嚟緊，而家咧就情商緊咧，就有呢個伊斯蘭國同美國，即係伊斯蘭文明同而家現代文明嘅衝突嘅節目嘅。而家我哋咧就搜集緊資料咧，咁啊主持揾到噶啦，咁佢都願意做。咁我希望做得成啦，咁我就想呢搵多几个靓女啦，开样嘅，咁讲佢哋嘅节目啦，咁由我啦，唔好讲沉船咁肉酸啦，咁有啲人话喂大飞你唔好一个礼拜六日见到你啦，我都唔想，但我答应承咗做60万秒，冇黄毓民我真係唔够胆担保，因为黄毓民真係我哋个台嘅收视保证。咁后黄毓民时代啦，后先生时代，咁我就不停咁想试下边一种节目，起码有个基数由2000 view 以上嘅，咁由我以身作则去做啦。所以咧就做到把声都冇咗啦，咁唱歌以后都冇爱情陷阱啦。咁努力啲啦，咁其实咧网台咧，我自己睇到个新方向同埋新嘅出发点，喺同人哋咧做紧网台咧。是有啲啲分別嘅，咁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商機。咁咧，我希望咧啲網友咧，即係聽到我呢個咧，上嚟大家傾下，睇下我嘅諗法係點，你哋又幫唔幫到我哋忙？我哋成就一件事啦，因為而家年青人做咩嘢就話一件事一件事，咁我就希望成就一件事啦。所以真係你哋可以嚟見啊，因為咧好多嘢係我自己諗。咁但係做得成唔成功我唔知。咁但係呢我想行远啲睇多啲。究竟係点，一个读得书少啊，即係唔係李小龙啦，我真係读得书少。有啲对高科技又唔熟悉啦，对网页嗰啲又差啦。连开个 email 而家都未搞得掂咁。咁我想做得多啲啦，咁我哋嗰、那个而家嘅台长因为升嗰职啦，咁 Alice 呢佢就会帮我多啲呢，咁佢全职呢乜嘢都唔使理，就淨係顾住录音啊同埋做制作。咁我呢而家请緊一个剪片同埋一个配音嘅，係全职嘅。咁呢就 Albert 呢就话佢介绍人，咁指纹留低响，佢冇联络过我。咁真係快呢，因为我想7月1号开始呢再投放多啲资源人力呢，就拍片剪片，譬如好似有阵时我讲得唔好，做字幕，好似家底疗伤，有啲人话点解冇字幕啊，都要时间，都要諗法，因为源头由开头嘅时候冇諗得咁清楚。咁如果而家做呢，可能就要做后期，咁我要俾啲时间去做。咁要有人手，而家譬如我哋网台呢有三个人嘅，咁有肥龙啦，咁佢呢就做大开大埋嘅嘢，咁帮 比较 talk 得啲，咁啊同我招呼网友啦，咁啊阿欣欣啦，咁欣欣咧就同我登记啦，四小宝啊、猫山王啊呢类型嘅嘢上嚟买咧，咁佢就登记入数啦，咁咧而阿Alice 就全职做台啦，咁而家就想真系全职嘅，之前话想揾兼职，咁个个上嚟睇睇就走咗咯，其实啊。走嚟见一见，跟住又走咗啦。我真係想搵个呢全职推咪同埋剪片。咁呢 ,Alas 呢会教啦。咁我就想话呢就做多少少。配真心佩服嘅有啲人系得嘅。咁我讲啦，咁老萧啦。黄毓民系得嘅。但係政治立场同埋佢个套讲嘢唔算数系我反感嘅。咁而 Berry Ma 呢啲人即係我做节目可以讲得好大，因为吹水啫。但系有阵时咧，唔好脱离现实，同埋咧有啲嘢咧讲到自己都唔相信，咁我就唔系咁中意咯。咁有阵时见到讲几句即系言论自由咧，我都成日俾人闹。咁我有阵时讲夹几句啦。咁啊，对个人就冇乜嘢嘅。咁好啦，就即系网台发展讲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咧喺6月13号之后咧，真系嚟俾啲意见我。咩人都冇所谓嘅，我每晚20人一路做。2500，如果咧人齐嘅要求多人嘅，咁星期六、星期日我都开。不过今个礼拜六、礼拜日唔得，因为礼拜六咧我要上广州同 Alice 走去倾一啲业务上嘅嘢。咁仲有少时间讲少六四啦。做三分钟，咁呢一节咧做多少少啦，因为唔想太长。讲讲六四啦，咁我又去。咁咧我就5点几钟去。咁因为咧老婆收8点，咁咧我7点9到走，咁老婆等我啱啱好，咁我就喺嗰度，咁啊见到一啲现象啦，个心嘅啫，其实去唔去真系冇所谓。你屋企喺呢段时间，好似我咁嘅情绪起伏得大，其实唔去又冇所谓。横掂今日即系6月4号，我都系麻麻地嘅人，精神，因为都系好似我寻日去到咁开始已经其实有节目噶啦，支联会，咁我知阿 Tony 佢哋都有去。咁佢哋后面啲啦，咁我早走啲，因为我冇约人，咁我喺个 group 度啲话，哎边个去呀，咁我觉得做嘢呢就睇自己囉，又唔使搵盘嘅。咁我去行一个圈。咁我对一啲人呢，你可以唔做。就唔好要求人哋唔做。即係中大学生。所谓本土派就其实係无耻之徒。因为呢人哋死老豆你唔拜老豆，你又死老豆你唔拜你老豆，就话人哋唔好拜老豆，系咪咁呢？所以唔一样喎，就无谓谴责啲年青人啊，费事俾人骂我老嘢。但我都系咁啦，条女啊年年都生日㗎啦，你年年生送生日礼物，系咪呀？耶稣啊2000几年前㗎啦，咁你而家仲庆祝咩圣诞节放咩假啫？要求返工㗎嘛，系咪呀？放咩放读书放咩假？都死咗2000几年啦，系咪啊？耶稣都复活节你又放，你咁奇怪嘅？耶稣系中，耶稣系香港人嚟咩？系咪啊？我哋本土嘅事啊嘛，呢啲邻国嘅事唔关我哋香港人事，咁你又放假，系咪啊？我都唔好讲中国，哎，中国我哋讨厌佢，所以咪咁两把尺唔得咯，系咪啊？好意思讲，支联会做得唔好。同你去悼念冇关系，只不过借咗个场地，就是、你喺嗰度一班人，大家抱头痛哭又好，沉思又好。佢上高做乜嘢？根本你又唔系去睇晚会，佢唱咩歌关你咩事呢？系咪啊？你唔中意俾钱，咪唔好筹。佢唔筹，佢筹款，你咪唔中意，唔好俾钱佢咯。系咪啊？你去表达，表现你个态度啫嘛。你连做人嘅态度都冇，咁点呢？佢死。28年关你咩事啊？你阿爷够死啦，咁你去拜山。哦，我唔拜噶，咁你咪好咯，系嘛？既然分得咁清楚，你老豆搵嘅钱关你捻事咩？系咪啊？读书交学费关人咩事啊？佢你老豆啫，系咪？中国点讲？咁你老豆老母都系喺中国走落嚟噶嘛，同阿爷啊嘛。咁又唔关事哦，原来老豆阿爷喺大陆走落嚟。你就同中国可以撇清关系，唔关自己事。阿爷买咗楼买咗城，你而家住老豆老母屋企嘅就关你事。 个逻辑唔系咁啊，系咪啊？我哋系做人啫，人应该做嘅嘢我哋做，你唔做唔紧要，你唔好谴责人哋做。我亦都唔会讲诶、哎，共产党最开心乜乜啊，支联会点乜乜，我唔会讲呢啲。我就系讲做人，我哋应该做，我就行出嚟。如果唔做，今日心情唔好，啊约咗女朋友，啊趁住人静静地，啊老豆老母去咗六四，啊屌你老咪好啦，又便宜房啦，咪喺屋企屌閪咯，都得噶。但系你做乜嘢话俾人听啫？咩叫走到尽头啊？吓、啊？咩叫走到尽头啊？你死噶咩？悼念六四尽头。吓咩啊？香港人悼念六四，你代表香港人啊？你凭乜嘢啊？系嘛？唔悼念六四，正视香港历史，就系、是、因为要正视香港历史，所以悼念六四。因为六四喺一代嘅香港人心目中，佢有个位置，即系六七暴动一讲，等于同林斌画上等号。你先至能够将香港嘅民主运动合法同埋合情摆出嚟。中途好多人变咗，为咗钱有。我哋唔讲政治立场，我哋仲讲个良心啫。我哋个良知，当有人死咗，每一年我哋觉得佢哋系冤枉嘅，佢死得惨，我哋去睇。唔好睇美国电影啊，唔好睇神奇女侠啊，因为点解啊？吓，讲一次世界大战关你卵事咩？嗰、那个系美国英雄嚟噶嘛，关你卵事咩？屌你老母，应该睇呢个中国超人都唔啱啊！个名中国超人当时系啱嘅，啊李修贤日日睇啦，系咪啊？中国超人大战关公，嗱呢度咁嘅呢度咁嘅沟片，你应该睇啦，睇李修贤。其他你咪讲咪废话咯，咩都唔关你事噶啦，吓、啊、同老豆老母攞零用交学费又关你事啦，系咪？做人唔系咁样做，大逻辑道理留翻萧生讲，但系你自己都睇下，苹果都 back down 咗啦。除咗头版有相关报道之前、之后，以前咧好耐咧就开始吹鸡，不停吹鸡，所有嘅专栏由李碧华开始，陈也啊，个个都讲，正日就更加讲，正日以后都讲。但你而家你睇苹果副刊讲呢啲嘢寥寥无几，有阵时真係忘记咗就忘记囉，忘记唔到嘅仲要继续讲嘅咪有得人继续讲囉，即係你讲乜嘢咪你讲囉，言论自由嚟㗎嘛，但我冇干涉你讲㗎嘛，但而家我哋讲你干涉我㗎嘛，话我哋呢啲人唔啱㗎嘛，係咪呀？冇必要㗎，所以即是有句说话我今日啱啱学到，就是呢，我唔 care， 是咪你六四关关你事，我唔 care， 我唔理，就冇发生。是不是这样呢？本身这个是一个笑话来的，我今天听到的，但是呢都实沉痛的，不想讲。跟着我闹闹的自决派，你罗冠聪、刘小丽将支联会你退了名，还未经你同意，但是筹款就是你十足十，任何街口都见到你，包括人民力量。人民力量在苹果登一份报纸，社民连梁国雄用社民连议员办事处呢，就联署，就在这个城，即是在那个在那个报纸那里就登他的名，你人民力量没有，你放弃了。但是为什么你跟自决派一样在这里筹钱？刘小丽有登报纸，他有联署，罗冠聪就不见了。所谓自决派， 但昨日筹钱，你哋连六四嘅议题都唔讲，净系叫你官非前身，你哋筹啲钱俾我哋啦，我哋共政党，跟住沾沾自喜。林乔慧，我真系当你老友。跟住你昨日发 post， 你话你驳我都系咁啦。政治理念系无分嘅。你话有个策略派走嚟同你讲，俾你屌走咗，点样点样点样？你做任何嘢，你系应该做一个政治人物，你真系说服大多数人去支持你嘅，你唔系真系屌走佢，你同本土派冇分别。呢个第一，第二。社民连吹鸡去中联办，我到而家虽然咧，你话行礼如仪都啦，啊冇问题，啊都起码做样你都做，系咪啊？但系你睇下人民力量义工群组，你哋写乜嘢？人力六四晚会啊！你几时办人力六四晚会啊？屌你老母！系支联会办啊嘛！你哋点解出所有嘅 post 系人力六四晚会啊？屌你老母！骑劫抽水，人中之渣，唔想讲都要讲。如果你哋咁样做，连人都不如，你借人哋抽水。人哋个场系人哋嘅，包括罗冠聪，我哋寻日筹咗钱啲好踊跃，咁但系咧，我哋商量下要捐几多钱俾，捐唔捐钱俾支联会？人哋灯油火蜡出晒，你赚咗钱，然后你话俾我听，商量下捐唔捐翻啲钱俾人？黎文乐、黎乐文。真系，如果你后生仔好似你哋咁样，我真系唔识讲。你哋成日都觉得黄杨达、黄毓民唔得，你哋同佢有乜分别啊？佢哋今年好过你啦，起码唔出嚟啦，缩咗个龟头啦，系咪啊？以前年年都话悼念六四，我尖沙咀自己搞，跟住摆个筹款箱出嚟，跟住咧你支联会，我反对你支联会行礼如仪，你做得唔好，跟住我出边摆个筹款箱，你自己搞，你咪自己筹款咯，冇问题噶。你做乜借人哋个场，跟住唔俾钱，当租人场啦？人力连人哋个名都删埋，人力六四晚会无耻至极。林乔伟，我知你有听嘅，你回应我啊！你有我电话，你觉得你哋咁样讲，你我当冇你冇你份，你系支持者啫。你问下佢哋点样搞啊？呢坛嘢。每一个人心目中有把尺，我二十几年冇去，今年要去咪去咯，随心啫嘛，冇必要去闹人啦，系咪啊？人哋中意做乜嘢，又妨碍你咩？系咪啊？行礼如仪，结婚啊，过结婚都系屌你摆酒噶啦，着婚纱噶啦，你老母你又结婚，你又摆酒，你又着婚纱，系咪又行礼如仪啊？人做你做？娶老婆梗系屌閪噶啦，屌你老母又行礼如仪啦，扑街！即系讲起你啲就系把捻火成班垃圾，系咁。